相信你已经明白了，科代表就是各部部长，班委就是内阁，老师就是这个啊。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， 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殷世丹讨厌收作业，他想去扫地，但他始终呢没有得到这个机会。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，说到底呀，还是怪他的那张嘴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同样一件事儿，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。比如啊，一个胖子，体重呢100公斤，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.1吨，被人打残了，我也不同情。殷世丹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是历城人，啊，就是今天山东济南人，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。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，当年给誉王当讲官时经常言辞吝啬，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，所以后来誉王登基对这位钱老师也没什么好感。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，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，这很正常啊，高拱要听话的人，而殷世丹呢明显不符合此条件，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，人员进进出出，就是没他的份儿，这不奇怪。奇怪的是啊，到了隆庆4年11月，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入阁了。这自然不是高拱啊偶发善心，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。既然高拱不靠谱，皇帝也不能指望，那就只剩下一条路，太监。殷世丹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，终于得偿所愿。对此呢，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，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。但老奸巨猾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，不能挡你进来，那就赶你出去。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，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给事中韩吉。几天以后，在韩吉的指示下，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，殷世丹同志的老底儿被翻了个遍。从上学到找老婆，但凡能找到的都来骂，搞得他呀十分狼狈。高拱得意了，这样下去没多久，殷世丹只能一走了之。事实证明啊，他是对的，但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，殷世丹的脾气。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。 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。本来内阁开会只是大学士参加，但有时呢也邀请言官们到场，偏偏这一次啊来的正是韩吉。殷世丹不喜欢高拱，本打算啊打声招呼就走人，一看韩吉来了，顿时精神焕发，快步走上前去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 听说韩科长对我有意见。意见不要紧，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。 这韩吉啊是6科都给事中，明代呢称为科长。那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高拱就在现场。 殷学士这句话，只要不是火星人，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加上在场的人又多，于是高拱的脸色也盖不住了，成何体统。好，你肯蹦出来就好。孙子当够了，殷世丹终于忍无可忍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：高拱，陈大人。 这陈大人呢，是指的陈以勤。 是你赶走的赵大人。 这赵大人呢，指的是赵贞吉。 是你赶走的李大人。 这李大人呢，指的是李春芳。 也是你赶走的。现在你看我不顺眼，又想赶我走，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吗？ 高拱当时就懵了，他万万没想到像燕世丹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飙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。 燕世丹真是个实诚人，实诚的有点过了头。 这位仁兄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，意犹未尽，卷起袖奔着高拱就去了。反正骂也骂了，索性打他一顿，就算要走也够本了。 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，看见殷同志来征革的撒腿就跑，这个殷世丹也穷追不舍，脸已经撕破了，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。 关键时刻张居正站了出来，他拉住了殷世丹，开始和稀泥， 万事好商量，哈哈，万事好商量啊，你这又何必呢？ 然而殷世丹明显不是稀泥，而是水泥，一点不给面子，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。 张太岳。 张太岳谁呀？张居正，号太岳。 张太岳，你少多管闲事儿，走远点儿！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，谁敢挡我，我就灭谁。 所幸啊，在场的人多，大家缓过劲儿来，一拥而上，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，好歹呀、啊、没出事儿啊。我算了一下，闹事儿的时候，这个殷世丹呢56岁，高拱呢60岁，张居正最年轻也47岁了。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，实在让人钦佩啊。殷世丹呢不愧是山东人，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，敢做敢当，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。在高拱看来这个结果还不错，虽说差点被人打吧，但自己还是赢了，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。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，这场风波正是他父王的起点，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，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：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，又想赶我走，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？哎，就这句话。 是啊，既然李仁可以被赶走，陈大人可以被赶走，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啊。 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 啊， 况且我也喜欢首府的这个位置啊。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，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，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， 而那个人只能是我。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，高拱，你必须被毁灭。 张居正打定了主意，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。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先出招的人竟然是高拱。 其实一直以来啊，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，但还是把他当作朋友的。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，对高拱而言，赵贞吉是可恶的，殷世丹是可恶的，但只要他们滚蛋，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。只有一个人例外，徐阶。对徐大人，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啊。对方家破人亡之后，他还是不依不饶，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，唯恐他死得太轻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，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，答应拉他一把，帮他儿子免罪。当然了，张居正也没白干，收了3万2白银。 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，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他找张居正闲聊，突然仰天长叹： 哎，老天真不公平啊。 张居正没有说话，他知道后边的话才是正题。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，而我一个也没有？ 张居正啊，这才松了口气。高拱确实运气不好，60多岁的人，无儿无女，将来呀、也只能断子绝孙了。为缓和气氛，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，笑着说了这么一句：“ 儿子多，但也不好养活呀。”好了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张居正，你有徐阶送你的3万两白银，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呀、 高拱微笑着露出了狰狞的面。张居正慌了，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，无奈之下他只好赌神发咒，说些如果收钱出门让雷劈死，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，最后搞得声泪俱下。高拱才做了个样子，表示这是有人造谣，我绝对不信，然后双方握手言和，重归于好。 给了他一个教训，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，这是高拱的想法。必须尽快解决他，必须尽快解决他，再也不能迟疑了。这是张居正的决心。 这决心下了，可该怎么动手呢？扫把不到，灰尘不会自己跑掉。张居正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呀、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，单凭自己实在没有胜算。而且这位60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啊，每天早晨锻炼身体，精神十足，等他自然死亡，太不靠谱。就在山穷水尽之际，一个人呢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，他的名字叫冯宝。和这个明代同行们比起来，冯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，奇特的不像个太监。一般说来呀，这个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庭贫困，能认识几个字，写自己的名字，就算知识分子了。按照这个标准呢，冯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，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，而且、还是个著名的音乐家，擅长演奏多种乐器。此外呢，他还喜欢绘画，经常啊也搞点收藏。比如后来有一次，他在宫里闲逛，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，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，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，最后便无意地顺走了这幅画。什么叫顺走了？顺走了学名就是偷也。那么事实证明，冯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，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《清明上河图》。那么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天知地知，而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，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，还光明正大地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，以示纪念啊。就像有人走的一个风景区，在那儿留下这么几笔，某某到此一游，就这么个意思。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啊， 只是为了让你知道，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，却绝非善类，做坏事敢留名，偷来的锣还敢使劲的敲，这就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：胆大、心细、脸皮厚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，只有这样的人才最合适搞阴谋。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，这位冯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。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，明代的太监机关中啊，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，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，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，然后盖上公章，上到军国大事，小到鸡毛蒜皮，都得过他们这关。从嘉靖年间开始，冯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，隆庆登基后，他也官运亨通，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职务啊！要知道啊，东厂是特务机关，而御马监手握兵权，是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，既管特务又管部队，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份上，就算成功人士。但冯宝并不满足，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，就必须回到司礼监，得到另一个位置，掌印太监。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，打勾的人数不等，叫秉笔太监，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，有且仅有一位。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，你不服都不行。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，太监呢也要论资排辈，按照这个职务的资历啊，应该是冯宝接班，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，因为高拱插手了。高拱横空出世，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。原因呢很简单，当年陈洪帮他上台，现在是还人情时间。你陈洪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，凭什么插队？然而可怜的冯宝只能干瞪眼，高鸿啊实在太过强悍，是招惹不得的。那就等着吧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似乎是冯宝的痴心感动上天，陈洪兄上台没多久也下课了，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。然而高拱又出手了，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。冯宝出离愤怒了，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据说在家里啊连骂了三天的余音绕梁不绝于耳。如此激动倒不全是啊有人抢了他的职位，而是这位孟冲兄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。按照这个规定啊，要当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必须在基层单位或重要岗位锻炼过，这样呢才能当好领导太监。可是孟冲先生原先的职务却是上善监，这就有点耸人听闻了，因为上善监的主要职责是管做饭。也就是说，上善监的头头孟冲先生是一名光荣的伙食管理员。太欺负人了，上次你找了一个管仓库的我也就忍了，这回你又找了个做饭的，下次莫不是要找个倒马桶的？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，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

作者当年明月，孙一播讲。 冯宝终于明白，不搞倒高拱，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。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，不需要介绍人介绍，也没有经过试探牵手之类的复杂程序，冯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，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。但双方一合计，才发现呢，高拱兄实在很难拱啊，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，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，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，一句话，他就是当年的徐阶，却比徐阶难对付得多。因为看起来啊，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，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。于是两个人很快达成了共识，目前只能等高拱死。但这种情况哪有个准儿啊？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，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。为保存实力，张居正与冯宝商定，遇到事情由冯宝出面，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，两人不公开联系，却是私下交流感情。但意外仍然发生。一天呢，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，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啊。但此时天色已黑，为了给冯宝报信，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，连夜派人交给冯宝。安全抵达，安全返回，张居正松了一口气。然而第二天，当他刚刚迈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，一声大喝镇住了他。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宝？信上写了什么？如果有事情，为什么不与我商量？这回高拱啊也不兜圈子了，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既然是破事儿，咱们就往破了说。他死死的盯着张居正，等待着对方的回答。张居正啊没有准备啊，一时间手足无措。但老狐狸他就是老狐狸，片刻之间他就换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，笑嘻嘻的看着高拱，也不说话。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老子死活不表态，看你怎么办。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。于是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啊，这个高拱撤退了。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，便气鼓鼓的扬长而去。事情闹大了，一听说联系暴露了，冯宝就炸了锅。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呀？高拱都知道了，索性摊牌吧，我们两个人一起上，鱼死网破，看看谁完蛋。 张居正明白冯宝是对的，现在情况紧急啊，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，所谓先下手为强，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，再来就麻烦了。最关键的时候到了，动手还有一丝胜算，等待似乎毫无生机。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，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。再等一等。无与伦比的天赋，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，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。 高拱呢，依然是信任我的，继续隐藏下去，等待时机的到来。 隆庆六年5月26日，机会来临。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，这位太平天子做了20多年的替补，却只当了6年的皇帝，估计当年压力太大， 他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，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，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啊。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，所以把工作交给了能干的人。在他统治期间，经济得到了发展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连蒙古人都消停了，也算是相当不错了。一句话，他是一个老实人。就在这一天，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，便紧急下令召见三个人，他们分别是高拱、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毅。这里说一下高毅，虽说他姓高，却绝非高拱的亲戚。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，几十年的勤勤恳恳，小心谨慎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，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，家里的房子失了火，烧得一干二净，好歹是个正部级的干部，重新盖一座啊，就是了。可是高仪呢，却极为另类，他自己没钱，也不向组织开口，竟然找了个朋友家里借住，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，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呢。所以很明显，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充数的。在他看来呀，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、反应迟钝的人。然而此后事情发展告诉我们，他或许老实，但绝不迟钝。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，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，为了不耽误事儿，他撒腿就跑啊。据史料记载啊，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，60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，终于在皇帝宴请之前抵达目的地，实在让人叹为观止。哎，顺便说一句啊，这条路线今天呢还在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试着跑跑，从东安门起始，跑进故宫太和殿，啊，哎，记得啊，别忘了带钱买票啊，跑是跑，得买票。你体验一下古迹之余，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。当高拱到达寝宫时啊，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掀榻而来，他们分别是皇后、太子朱翊钧、太子生母李贵妃、张居正，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保。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，前三个人呢先到场是正常的，他们住得近，张居正呢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，毕竟这小子年轻啊，跑得快啊。冯保是司礼兼秉笔，是皇帝的秘书，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，所以紧要关头，高拱也没有多想，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。然而他万没想到，张居正之所以早到啊，是因为早就从冯保那里得到了消息，而冯保之所以在场啊，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再次实现。看见高拱来了，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30余年、历经坎坷、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： 哎，太子啊，太子年纪还小，天下大事啊，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。 讲完走人。 隆庆6年5月26日， 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，年36。 皇帝死了，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，无论真心假意，该走的程序还得走。同理啊，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利方面的问题。此时啊，最自信的人是高拱啊。皇帝死前都说了，太子交付给我， 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？从法律的角度上讲，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，这叫口头要约，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，这叫口头承诺。然而事实证明，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啊，都比不上合同。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，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声的冯保行动，他拿出了合同。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。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啊，就不多介绍了，大体呢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儿，对不起国家人民，对不起劳苦大众，现在我死了，请诸位多多关照我儿子啊，就这些话呗。 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，当即暴跳如雷，着令司礼监、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。 哎呀哎呀，这回呀算是翻了天了。 在明代的200多年的历史中，太监即使再猖獗，哪怕是王振、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，这是有道理的。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，跟这个太监能学到啥呢？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，高拱气得七孔冒烟。更何况按规定，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。皇帝死得急，没有来得及写，大家也都理解。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，天上掉下来的。但是激动呢，他归激动啊，毕竟人刚死不久，孤儿寡母在眼前，闹起来他也不好看。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，司礼掌印监太监还是自己的人，有账慢慢算，咱们走着瞧。只过了一天呢，这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。第二天，另一条遗旨颁布，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，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瞧不起太监，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。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，局势十分不利。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，在短暂惊慌之后，高拱恢复了镇静，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骆球、程文，整夜商量之后，他们定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。这一天是隆庆6年6月8日，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。 隆庆6年的6月10日，第一波呢攻击开始。那么这一天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，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书，作者呢是高拱。他立刻打开阅览，却被惊得目瞪口呆。奏书的大致内容是说呀，这个太监呢不过是下人，却一直参与政治，我高拱呢实在看不过去，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，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。冯保懵了，他并非因为恐惧，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。对这封奏书中的建议，冯保早有心理准备，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，动手是迟早的事情，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。因为虽说大臣的奏书是直接呈送皇帝的，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，随着皇帝的越来越懒，很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，皇帝呢往往看也不看，就丢给内阁，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。 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，事情就算结了。 啊，这就奇怪了，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，文件都是我盖章，怎么还会上这儿的东西？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？ 这个冯宝啊，把脑袋想破，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儿。但这个事儿呢，总得解决啊。于是他扣住了奏书，没有转交内阁，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，然后批红盖章，还给了高拱。这六个字是：知道了，遵祖制。遵祖制，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。什么祖制？怎么遵守？ 然而高拱并不生气，他明知这六个字啊是出自这个冯宝的笔下，却只是冷笑了一声。但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拱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？ 高仪摇了摇头，张居正笑了： 冯宝，你尽管闹吧，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。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再次送上奏书，还特地说明皇帝那公务繁忙，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，把我的奏书送到内阁就行，内阁有人管。 谁管？不就是高拱吗？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，翻译过来就是：冯宝同志，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，签了我的奏书，这次就不劳烦您了，把我的奏书交给内阁，当然也就是交给我，我自己来签。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，冯宝的头啊都大了，他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，反正这封奏书只是要个名分，那就给了你吧。 一念之差呀，他把奏书交给了内阁，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。高拱就是高拱，比冯宝有文化的多，轮到他当皇帝，大笔一挥，刷刷刷，在自己的奏书上批了19个字，其大体意思是：我看了你的奏书，对时政非常有用，显示了你的忠诚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高拱表扬高拱，也算有性格。文件又送回了冯宝那里，看了高拱的批复，他哭笑不得，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？但无奈之下，他还是盖了章，不就要个名分吗？你还能翻天不成？给你就是了。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。高拱得意的笑了：冯宝，你还太嫩。 这一天是隆庆6年6月12日，计划圆满完成，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。隆庆6年6月13日，冯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。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罪大恶极，应予惩办，主要罪恶摘录如下：身为太监，竟然曾向先帝进送邪造之药。 什么是邪造之药啊？就是春药， 导致先帝因此而死。此外，他还假传圣旨，以实现自己的掌权的野心。总之一句话，奸恶之徒，罪不可赦。 照程文兄的说法，不但冯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，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，这是把人往死里整。同日，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、吏部都给事中骆求上书，弹劾冯宝窃权矫诏，应予批捕审问。 这还是明的。要知道啊，程文、陆树德啊、骆求都是都给事中， 也就是所谓科长，手下呢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的科员，科长出马，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，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儿，京城里人声鼎沸，杀气冲天，不把冯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儿。 冯宝崩溃了， 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，但他已然束手无策，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书， 找皇帝说理也没戏，冯太监彻底绝望。事情十分顺利，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，天下将尽在我手中。隆庆六年6月14日，最后的准备。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，张居正、高逸。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，但毕竟是内阁同僚，要想彻底解决冯宝，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。但高一的态度啊，让高拱很失望。无论高拱说什么，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，也不讲话。于是寒暄几句之后，高拱便离开了。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，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，并尊为上宾。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，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。当然，最后他还问了一句：“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，你怎么样？”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明泽，沉思。 秋收冬藏。 哎，您干嘛打我？ 太子，说了多少遍了，是秋收冬藏，藏就是收藏起来的意思。 哎，我都说了我不喜欢念书，我喜欢学打仗。 你连近朱萧小天策一都不明白，怎么打仗？ 你知道的，你来教我。 不教。 平如霜，咫尺念宇宙洪荒，盼几个寒来暑往。我愿年岁将过往旧伤。 决定了参军。 嗯， 你要知道，除了这藏剑山庄，我便在乎你。 那时啊，便换我来护着你。 山万水为幻想，秋已过。 像是落在谁发上，忘却路上是否都心如门 上。二少，京城传来消息说，评测左翼军全军覆没，无一生还。 你说什么？ 少爷，少爷你去哪儿啊？ 还没换呢。 小勇，请问安通会站的地址是在前面吗？ 是啊，出了城门再走三十里就是了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 呆子，我终于来看你了。 傻大哥，傻大哥。刚刚我遇到了一个人，好像是你们京城的呀。 分手。 走啦，傻大哥，回去吃饭了。 哦。 昔人久久，何人红烛光冷透？可盼我归来，或惜徘徊和携手。尘灰未归，不忍看春秀列阵。谁念过千字文章，翘首东一掌。前尘已过，问山问水为幻想。秋已过，冬来，夏雪落在谁发上？黄泉路上，是否独行路漫长？恨聚恨，来不及陪你走着。昔人久久，何人红烛光冷透？可盼我归来，魂兮徘徊和携手。春归未归，不忍看春秋列张。谁念过千字万章，翘首东一掌。千山千望，望山望水望故乡。别一双绝不能忘，执手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儿啊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